读书要从薄到厚，再从厚到薄。 所谓会读书，就是本住诚意去读有价值的书。 好书使人更懂得享受人生。 打开这本有声好书，我们就可以用耳朵阅览群书，聆听中外不同著作。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 第二十封信，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很少交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香港大学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是一定不错的。话给你听，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很优秀，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懂得用英文聊天。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什么，但是你要他跟你讲清楚昨晚在酒吧里面听到一个好玩的笑话是什么，那他就搞不定了，他不得。但是你亦都唔好以为国际学生就系一个团体，佢先至唔系咯。里面仲分出有好多唔同嘅圈子，譬如话美国同加拿大嚟嘅就会走埋一齐，欧洲嚟嘅就会另外成为一个小社会。你可能会问啊，咁系咪以语言区分啊？唔系，因为我哋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走埋一齐倾偈，其实都系讲英文噶，所以我觉得应该系比语言更深层嘅文化背景造成呢一种划分。你好自然咁同嗰啲同你成长背景接近嘅人交朋友，美加嚟嘅同欧洲嚟嘅差别大咩？我觉得都几大噶，虽然嗰个区分好微妙，好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嘅就走埋一齐啦。点样讲我嘅港大生活好呢？表面上呢度嘅生活同我喺德国嘅生活好似，学科同时间安排或者有唔同，但系课外嘅生活方式差唔多。功课虽然都几沉重嘅，我必须要花好多时间阅读，但系夜晚同周末一大班人都系会经常去到咖啡馆嗰度饮咖啡倾偈，亦都可能去到酒吧嗰度跳下舞。有时就留喺屋企里面一起睇电视食 pizza 倾偈倾到半夜。你问我愿唔愿意索性喺香港读完大学啊？我真係唔知道啊。因为两个月以嚟发现呢一度嘅生活品质同欧洲有一个最根本嘅差别。就係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我讲嘅文化唔系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用欧洲做个例子来讲，我享受的事譬如说是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和好朋友坐低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和暖的秋天下午，感觉风轻轻地吹过屋与屋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不只是这个地点，而是笼罩住这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的沉淀。酒吧和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社区文化。 朋友同街坊邻居习惯去嗰度倾偈，同老板以及侍应都好似老朋友。香港就显得好浅，唔知道呢一个嘅词语用得啱唔啱。喺呢一度冇咖啡馆，只有就脚嘅连锁店星巴克同太平洋咖啡。如果唔系嘅咧，就系嗰啲贵到要死，其实根本又唔值得嘅大酒店。至于酒吧，酒吧喺香港多数都只系俾嗰啲观光客饮到不省人事嘅地方咯，仲未醉到跌喺地上面嘅，就企喺嗰度望住啲过路嘅亚洲女人。一个典型嘅兰桂坊或者湾仔酒吧里面，人与人之间系点样对话嘅咧？你听下啦，酒客夹话乐队唔错，酒客月就话我鍾意女人，酒客夹话我都系，酒客月又话要食啲嘢嘛，酒客夹就话系啊，我都醉啦。酒客月呢就话啦，乐队唔错，到酒客夹啦噃，我鍾意女人。嗱，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系咁样嘅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就冇交流。我亦都发现喺香港啲人永远都喺度赶时间。如果佢哋喺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面见面，亦都不过系为咗喺行事历上面打个 tick， 表示做完件事啦。一个约会仲喺度进行紧，心里面已经盘算定下一个约会嘅地点同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睇一个香港人嘅日程表嘅话，话唔定会睇到9点15分至9点45分同老婆上床，10点30分置地广场倾嘢。每一个约会都要赶嘅，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喺度排队。好似好少睇到两三个朋友坐喺咖啡馆里面无所事事，就是为咗友情而嚟相聚，就是为咗倾偈而嚟倾偈，唔系为咗倾嘢。我有时好想问下喺路上面赶嚟赶去嘅香港人，你最近一次同朋友坐低落嚟饮翻杯好慢好长嘅咖啡，而且之后系冇行程嘅，系咩时候呢？我乱谂，可能好多人都会话：哎呀，唔记得啦。人同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低落嚟为咗饮杯咖啡而饮咖啡，为咗倾偈而倾偈，喺欧洲嘅生活里面系好大嘅一部分，系好重要嘅一种生活艺术。香港就冇咁样嘅生活艺术啦。国际学生同本地学生之间冇来往，你话会唔会亦都系同呢一种生活态度有关咧？安德烈，2005年。10月9日，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燕彤。 第21封信，文化因为逗留。亲爱的安德烈，露台上面的草木你有没有淋水啊？那棵白兰花如果死了，我跟你算账的。每个礼拜四的下午，一架绿色的大卡车都会停在沙湾径25号，有个老伯伯就在里头卖蔬菜，总是坐在那个暗暗的卡车里面看报纸，一只滑眉鸟就在笼里面陪着他，声音特别亮，他的蔬菜就好像烂鞋一样包在纸堆里面，但是打开的时候又明明是新鲜干净的农家菜。他说他这样卖菜已经有50年了。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去买他的菜，我们支持小农经济，然后我们就可以谈下香港了。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冇谂到你咁快就发现咗香港嘅重大特征。啱啱嚟香港嘅时候，有一日我行咗整个下午嘅书店，袋里面嘅书越嚟越重，但系又唔想翻屋企，我想揾一个干净又安静嘅咖啡室坐低落嚟。如果喺台北，呢啲嘅地方太多啦。走入去一个宁静嘅角落，喺咖啡香气嘅缭绕里面，或者仲有一啲舒懒嘅音乐，你可以将整袋嘅新书睇晒。嗰一日好热，我拎住好重嘅书，一条街一条街咁样揾，以为好似台北一样转一个弯一定揾到，但系冇，真系冇。咁就去茶餐厅啦。但系嗰个系一个油腻腻、甜汁汁嘅地方，匆忙拥挤而且喧嚣，有人硬系要企喺你嘅旁边睇住你嘅位，去星巴克或者太平洋咯。但系你带住对跨国企业垄断嘅不满，而据佢哋对本土产业嘅消灭，唔情愿喺嗰度消费。即使坐落嚟，身边嘅人都系好匆忙噶，拎住个托盘，急切咁样喺度揾位。咖啡室里面弥漫住一种时间嘅压迫感啊！去到大酒店嘅中庭咖啡座，海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嗰度宽敞明亮，但系度度都系精心制造、雕琢出嚟嘅高级品味。自己系旅客嘅时候，呢种地方俾你熟悉嘅方便同埋舒适。但系作为本地人，你啱啱先至穿过人声鼎沸嘅街头市场，啱啱先至从$2嘅电车度落嚟，啱啱先至喺狭窄破旧嘅二楼书店嗰度出嚟。你嚟到呢一种趾高气扬同外面嘅市井文化互相成讽刺嘅地方寻找啲乜嘢呢？ 有了这空间，将书籍透过说出的每个字声音给发送，好好的将每一本书听进耳中，直至让心声接通，创造无限感动。就在这一刻，有声好书。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陈彦彤。第二十一封信，文化因为逗留。 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观光的酒店，即使去到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些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那天我站在街头很久，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我们在谈的所谓咖啡室，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就是说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到、捉不到的抽象财团，所以小馆里面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社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面最温暖的小据点，连喝咖啡的人彼此都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到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创作者，好像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这样咖啡室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了。你还未知道的就是香港文人也都没有台湾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去谈一件事 又或者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了，简直就是快闪族。有没有留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面都好少被人坐低休息来倾偈的地方，他们的设计就是被人不断不断地走动，从一间店到下一间店，亦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被人坐低来倾偈的话，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被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说兰桂坊的酒吧啦，大酒店里面的中庭啦，但是他们真的只是为了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没办法去宴客，餐厅吃完饭就走得了，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酒店太贵了。人可以去哪一度才可以相濡以沫，培养社区情感？问题就是没有社区的情感，又怎会有文化认同呢？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这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海滨文化。这么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三五好友地坐在星空之下，傍着海浪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地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会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哦、我说你没见到吗？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所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给本地人在那里生活、流连、生根。这个城市连群众示威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示威和咖啡室和酒吧里面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社区共识的行为，对加深文化认同几关键、啊、示威游行绝对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文化用一个阔大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啦。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是很丰富活跃的，很多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华文城市。但是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的时候，即是指一切同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贵佛就显著起来了。 香港电台制作有声好书 第21封信，文化因为逗留。 在欧洲，咖啡室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咖啡室就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勒普曲是莫里埃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杜马科和巴斯列略是超现实主义派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斯威夫特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逗留，那里是个文学的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有过华格纳、拜伦、雪莱的逗留。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斯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的逗留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30年代的政治启蒙。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 能量的爆发。流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够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呢？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就是没有文化呢？但是安德烈，我们大概都不能够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想，假设有1000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了1000间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是怎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了全部工作人口的23%。工作时间之长是全世界第一。这样还没计算入去的是那些人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精疲力尽的香港人去到咖啡馆到逗留，闲散地聊天，激发思想、灵感和想象。思想是需要经验的累积的，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东西是可以在忙碌之中产生的呢？我相信频扑令到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着述。频扑令到思想变成了名嘴，令名嘴变成了娱乐家，令娱乐家变成了小丑。闲下逗留，安德烈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以划缺。但是香港的经济是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的精神上面。搏杀的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个是香港的现实。这样这么坚硬的土壤，要怎样才能够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妈妈，2005年10月17日。第29封信，第二颗眼泪。亲爱的安德烈，你知道莫斯塔这个城市吗？可能不知道，因为波士尼亚战争爆发，这个波士尼亚城市名每一日都上国际媒体的时候，你才只得7岁。战争打了3年，死了10万人，战事结束了，但是心灵的伤口撕开最难缝合。鸡犬相闻的平日邻居突然间变成了烧杀掳掠的强奸者，荒烟蔓草中刮出万人冢，万人冢中发现自己亲人的尸骨，都是太恐怖的经验，何以忘怀。我记得当时的人最惊异的就是，这种因族群而互相残杀的是属于原始部落的仇恨，为什么可以发生在快要进入21世纪的当下呢？为什么会发生在最以文明和文化自豪的欧洲呢？我的感觉是，20世纪发生过12年纳粹和10年文革这两个文明大倒退之后，波士尼亚的群族互相迫害已经不能够让我惊奇了。我只是在想，当战争过去了之后，普普通通的太阳堂堂升起的时候，同样的人还可以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他们的成年人怎样可以抬起眼睛注视对方？他们的细蚊仔又怎样可以在同一间学校上堂唱歌和游戏呢？我的疑问后来就揭晓了。95年你10岁那一年， 和平协定签下咗啦，但系莫斯塔呢个城市分裂成为两半，原本嘅少数塞维尔族被赶跑咗啦。信天主教嘅克洛艾西亚族住喺城西，而信伊斯兰教嘅波士尼亚族就住喺城东，中间隔住一个广场。唔同嘅族群朝头早分别喺唔同嘅市场买菜，将细蚊仔送到去族群隔离嘅学校翻学，彼此避开路途相遇。到夜晚就坐喺屋企，各自各睇自己嘅电视频道。一个广场隔开两个世界，准备老死不相闻问。所以我睇到下面呢条新闻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好惊奇。莫斯塔人在他们中心的广场上面为李小龙的雕像揭幕。波斯尼亚和李小龙有什么关系呢？ 亲爱的安德烈，作者龙应台，安德烈，天地图书出版，声音演绎程振鹏、陈燕彤，编导陈燕彤，香港电台数码台及文教组联合制作。